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眼看秋季快要开学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将在9月1号开始实施，这就是《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那这个规定概括一句话，就是希望未成年人在学校能够得到全面的保护，所以对学校和老师也提出了一系列更高的要求。那这个规定对于近年来广泛引起社会关注的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制度设计，构建了防止学生欺凌的规则体系。那今天我们邀请嘉宾来进行详细的解读。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国家网信办决定从8月27号开始开展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到10月26号是专项整治的第一阶段，重点打击8类违规行为，包括胡平妄议、歪曲解读我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我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不加判断的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我财经领域热点的评论报道、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揭秘、重磅、独家爆料等为名进行渲染炒作、充当金融黑嘴、恶意唱空或哄抬个股价格、炒作区域楼市波动、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等。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郑爽偷逃税该罚，张恒贼喊捉贼也逃不了。来自新京报的报道，近日郑爽坐实了偷逃税款的行为，但真正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和郑爽撕破脸、一系列扳倒郑爽事件的举报人张恒，居然也因为涉嫌帮助郑爽偷逃税被立案调查了，极具戏剧性。张恒虽然是本案的报案人之一，但税务部门调查发现他存在涉嫌通过策划、组织、沟通、接洽等行为帮助郑爽偷逃税款。张恒被立案也算是他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这两个人一个搭台唱戏，一个幕后操作，将合法合规的缴税视如数字游戏，小丑就是小丑，终究逃脱不了法律追责。郑爽作为第一当事人，自然要面临法网无情。张恒作为直接负责其中种种违规操作的所谓机制执行者，当然也难逃其咎，挑战法律的边界势必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骗子团伙2年圈钱了1亿多，揭穿神话币电诈骗局。来自新华网的消息，市民方杰进入了一个投资群的聊天室，一位讲师神秘地讲起了神话币，说这是有国外的度假村项目托底。群里面呢，还有人说专门去考察过，还发了度假村的照片，这让方杰深信不疑。第一次充值了698元，第二天就获利100多，之后投入了150,000，购买了68,000多个神话币。然而2个月之后，这个 APP 不能再登录了，客服也联系不上了。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背后是一个以夏某等为首的特大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以投资比特币、神话币等方式诈骗，流水资金高达4亿多元。 2020年5月，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四川警方出动了3000多名警力，奔赴15个省区市开展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868人，逮捕492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移送起诉人员559人，扣押涉案房产资产等近1元。这个犯罪团伙是制定了话术，所谓的资深讲师在线上秀实力，水军还一旁的鼓动，对客户进行所谓的洗脑，最后他们会毁灭证据卷款走人。不到2年时间，全国500多名受害者的1.2亿元就蒸发了。10岁男孩玩手机游戏被骗了20000元。来自近日《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几天前，小杰的爸爸发现信用卡里的钱莫名其妙地被转到了某商城平台，一共是19000多元。一番追问之下，儿子小杰承认是自己曾经偷拿父亲的手机登录过游戏。随后，小杰父亲报警了。原来，小杰玩手游的时候，一位网友找他聊天，让小杰拜他为师，一步一步地引诱小杰购买所谓的顶级游戏装备。可是手机支付额度不够，对方又通过视频教他怎么样购买支付操作，事后还让小杰把聊天记录和电商平台一并删除。没想到刚删完，这个小杰不仅没有收到任何的游戏装备，还被对方拉黑了。接警后，民警和客服沟通，告知上述2笔转账已经涉嫌电信诈骗，请平台予以冻结和退还。经过取证等工作，第二天被骗的钱款退还到了小杰父亲的信用卡中。打麻将的时候数钱时死亡，家属巨额索赔，我们来看看法院如何判决的呢？来自中国法院网的报道，2020年9月，老人帅某在张某开设的棋牌室和张某等人打麻将，5点左右散场了。老人帅某在数钱过程中突然发现双手不听使唤，在场人员赶紧联系家属并拨打急救电话。帅老人被送到医院之后，经过转院、出院等多个环节，不久后身亡。帅某家属便将开棋牌室的张某及同桌牌友都诉到了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无证据证明在打麻将前张某等人知晓老人帅某身体有不适，或者有脑出血、高血压等等病史，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打牌过程当中有争执、推搡等危险动作，无证据证明老人发病是外部原因，以及张某等人违背了安全保障义务。此外呢，张某和同桌牌友等人也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他们对老人死亡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个主张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提出上诉，上级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眼看秋季马上就要开学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定将从9月1号开始实施，这就是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那这个规定是概括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未成年人能够在学校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所以也对老师和学校提出了一系列更高的要求。那这个规定对于近年来广泛被社会关注的校园欺凌问题也进行了科学的制度设计，构建了防治学生欺凌的规则体系。那今天我们解读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七检察部及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的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规则的适用范围是什么？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好的，应当说呀，这个未成年学校保护规定，它的主要的一个适用范围呢，就是咱们这个普通的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那可能听众朋友们会问了哈，说这个幼儿园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特殊的教育学校，是否适用这个规定呢？其实啊，这个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呢，他们应当说呢，有更多的这个保护、保育和照护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啊，这个规定， 他们呢要依据这个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来落实对学生权益的保护要求，而且呢要参照这个规定结合实际建立他们相应的这种保护的制度。但是呢，对于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及其这个教职工侵害在园在校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那么是应当适用这个规定的第七章的这个问责方式来从重的予以处理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还会说那我一些这个教育培训机构、托育机构是不是用这个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呢？那么考虑到这个规定啊，主要是针对学校这样一个特定的组织构建全面的保护体系，而这个培训机构、托育机构等等呢，它并不具备学校的这种组织架构，因此呢，并没有规定它要适用这个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但是呢，这个有关机构啊，仍应当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可以参考这个规定来建立健全内部的管理制度。 即将就要实施的这个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它主要保护学生的哪些具体的权益呢？ 应当说啊，这个规定呢，它依据这个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等法律，那么系统规定了学校应当保护的未成年人基本的一些权利，比如说这个平等权，比如说这个生命健康与自由权利，还有呢就是这个人格权、隐私权、受教育权、休息权、财产权、肖像权和知识产权、参与权、申诉权等等方方面面的权利。而且呢，在这个规定当中啊，它专设一章来予以专门的规定，这一章呢就叫做一般保护，其中呢有很多新的提法和要求，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比如说呢，就是针对一些学校出于安全和便于管理的需要，限制这个学生课间活动和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那么不利于营造生动活泼的教育生态，保护学生活力和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在这一次的规定当中就明确提出来说，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以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这种正常的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这种约束。再比如说哈，这一次的规定呢，还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这个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哈。那么它出发点是什么呢？它其实这个初衷就是要保护学生的隐私和自尊心，减少这种攀比，避免歧视，缓解应试的这种压力。但是同时呢，规定学校啊，你也应当采取措施来便利家长啊，知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就是我虽然不公布这个考试的成绩和排名，但是你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家长及时知道这个孩子学习的成绩如何。此外呢，就是这个规定啊，还明确禁止学校宣传升学的情况，避免为分数啊、为升学率等等这些对学生和学校去进行评价啊，那么以营造良好的这种教育生态和学校发展环境。 那么即将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当中，也是对于社会比较关注的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制度设计，也构建了防止学生欺凌的规则体系。那么它其中就防止欺凌建立了哪些工作机制呢？ 应当说啊，这个规定对学生欺凌现象是高度重视的。那么第三章呢，就叫做专项保护。刚才我说了有一章叫一般保护，那么这个第三章呢，它就叫做专项保护。其中呢就规定了两方面的内容哈，两大方面的专项保护，一个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学生欺凌问题，另一个呢就是性侵和性骚扰的问题。那么针对学生欺凌啊，同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相比啊，应当说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细化和完善。那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一个呢就是细化了学生欺凌的情形，那是规定说呢，这个学生之间在年龄、身体或人数等方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恶意对另一方实施相关行为，或者以其他方式欺压、侮辱另一方，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可以认定为构成欺凌。那么这个概念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实际上它是强调了这个主体上的特定性、主观上的故意性和后果上的 伤害性。 嗯， 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把这个学生欺凌啊，和大家平时经常说的这个学生之间、小孩之间正常的这种打闹、嬉闹，这个给它区别开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说这个到底是学生之间他可能很淘气，他互相打闹，还是一种学生欺凌的这种现象呢？那么通过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定义，大家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了。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明确了学生欺凌的常见的行为表现哈。那大家可以听一听哪些是非常典型的学生欺凌的情形。那么这一次规定呢，是非常非常的细化，细化到一些动作的描述都非常的清楚哈。比如说第一点，他就指出来说，殴打、脚踢、掌掴、抓咬、推撞、拉扯等等侵犯他人身体或者恐吓威胁他人，所以这些动作都描述得非常很细致。第二一个呢，就是以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绰号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严，这个描述的也非常的清楚。第三一个呢，就是抢夺、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第四一点呢，就是恶意排斥、孤立他人，影响他人参加学校活动或社会交往。第五点，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特别关注的一种新的一种欺凌的方式，就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欺凌。那么也就是说，通过网络或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错误信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次规定当中是建立了一个学生欺凌的预防机制，也就是规定了学生欺凌教育制度和调查评估制度，要求学校教育要引导学生建立这种平等友善的同学关系，开展专题教育，要求学校定期要对全体的学生要开展防治欺凌的专项调查，对学校是否存在欺凌等情形来进行一个评估。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建立了学生欺凌的这种关注、干预和制止的机制，就是说一方面要求老师你应当关注可能处于弱势或者特殊地位的这种学生，发现了你班里边的学生可能存在这种被孤立啊、被排挤等等这种情况，你老师就应当及时的干预。另外呢，就是一种干预的机制，就是你如果发现了啊，有这个孩子有明显的情绪反常、身体损伤的话，那么你应当及时的沟通了解情况，可能存在被欺凌情形的就应当及时的向学校去报告。那么最后就是有一种制止的机制，就是你一旦发现了，你就必须要立即的去进行制止，这是你老师的责任。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规定当中啊，是建立了学生欺凌的认定和处置机制，这个也非常重要哈。就是要求学校成立一个学生欺凌的治理组织，就是说你学校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刚才我说了，老师发现了，你要向学校报告。那么你学校呢，你接到这种报告以后，你就要立即的开展调查，认为可能构成欺凌的，应当及时的提交这个组织来认定和处置。对存在欺凌行为的学生，那么你就要进行教育惩戒或者是处分，必要的还可以由这个法治副校长哈，对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训导和教育。那么大家听到这儿就知道了，说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跟今年3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系统的一个规定相衔接了。什么规定呢？就是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因为在这个惩戒规则当中啊，实际上如果大家之前有过了解的话，都会回忆起来哈，就是这个规则的第9条当中是说啊，如果说这个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还拒不改正的话，那么学校呢就可以实施以下的这样一些教育惩戒措施，而且应当及时的告知家长。哪些措施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方面就是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第二就是承担校内的公益服务任务，第三就是安排你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的这种教育，第四就是暂停或限制学生参加一些游览外出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惩戒规则当中啊，它规定的也特别的细致，就是在第10条呢，它针对这个小学高年级，我想主要指的可能就是4到6年级哈，还有就是初中高中阶段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情节违纪情节很严重，那么学校呢还可以呢实施什么样的惩戒措施呢？比如说给予不超过1周的停课或停学， 要求家长在家进行这个教育管教。第二呢，就是由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予以训诫。第三就是安排专门的课程啊，由这个社工或者是专业的人员进行心理辅导。那么如果说你还是不改正，那么情节非常严重的话，那么学校呢还可以给予这种警告，严重警告，甚至最严重的就是到这种对高中阶段的孩子哈，还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这种处分。而且呢，这个最后在这个惩戒规则当中啊，还明确说，如果说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来配合家长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那么这一点就跟咱们6月1号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哈，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对这种欺凌同学的这个孩子进行必要的教育惩戒。那么对于被欺凌的孩子来讲呢，我们应当进行关爱和帮扶。那么规定呢还明确了不同学校学生之间如果发生了这种欺凌事件怎么去处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校园欺凌它不仅仅是这个本校之内发生的这个学生之间的欺凌，还有的还是校际之间，我这个学校的孩子打了另一个学校的孩子。那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那么这次规定就明确，那应当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来建立一个联合的调查机制来进行认定和处理。 好，我们继续来解读一下9月1号起即将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那这个规定当中对于防止性侵害性骚扰做了哪些具体规定呢？ 没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有一个专章叫做专项保护，除了有这个学生欺凌以外，另一大部分就是这个防止性侵和性骚扰哈。那么这个规定呢，就要求学校啊要建立健全教职工与学生交往的行为准则、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等制度，要建立预防报告处置性侵害工作机制。应当说呢，这些机制的建立啊，是从2018年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的一个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那么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呢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缺位等问题的这个一号检查建议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啊，这个规定当中还明确规定说，学校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这种性侵事件的这种发生。那么哪些行为呢就可能构成这种性侵或者是这种性骚扰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一个呢就是与学生发生恋爱关系、性关系；第二就是抚摸、故意触碰学生身体特定的部位等猥亵的行为；第三就是向学生做出具有调戏、挑逗或具有性暗示的言行；第四是向学生展示、传播包含色情、淫秽内容的信息、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其他淫秽物品；第五就是持有淫秽色情视听图文资料等等。 好，谢谢庞涛的解读，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七检察部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的庞涛检察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 常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始急促，在漫长的守候里，忍耐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坚持就是一种无路可退，就像大地不